你的东西属于你的。西宁啊，西宁啊，西宁啊，西宁啊，从你比你。心切，心切，心切，心切。继承程序，接续连续。西兰别，西兰别，西兰别，西兰别，西兰别，西兰别。接续的，第二位的，继续的。西兰莫，西兰莫，西兰莫，西兰莫，西兰莫，西兰莫，西兰莫。连续，陆续，相续，相续。西兰，西兰，西兰，西兰。连续不止，连续不断。Shirka Dumbi, Shirka Dumbi, Shirka Dumbi, Shirka Dumbi, Shirka Dumbi, Shirka Dumbi, Shirka Dumbi. Rusa, she's her, she's her, she's her, she's her. Juanxin, Juanyu, Shit Hombi, Shit Hombi, Shit Hombi, Shit Hombi, Shit Hombi.shit hombi 蔬菜青菜错给错给错给错给错给最错通别错通别错通别错通别错通别错通别请邀请错林别错林别错林别错林别草林别隐匿隐藏隐草密斯昏草密斯昏草密斯昏草密斯昏草密斯昏草密斯昏哭哭泣松昂别松昂别松昂别松昂别松昂别选择选挑选村中别村中别村中别村中别村中别村中别枣草肉草肉草肉草肉草肉塔苏巴尔罕苏巴尔罕苏巴尔罕苏巴尔罕苏巴尔罕苏巴尔罕历史史苏都里苏都里苏都里苏都里苏都里苏都里苏都里